欢迎来到有点谈声音纺织机，今天是2017的最后一天，我们在现场邀请到声音纺织机常任理事，我们的好朋友叶云平。 Hello， 你好。 孔夏好。 2017最后一日，我恳请叶云平为我们带来一些他今年度最想推荐的音乐。所以我们就在第一小时跟第二小时不同的设计跟单元。第一小时现在听到的就是你说是已经散团，已经休团，已经几十年了。 对，就是这个年终最后一天，回顾2017年，然后也算有点任性的回顾我自己的青春吧。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小时系列听到的， 对，今天第一小时听到的都是一些英美的摇滚乐团，然后这些摇滚乐团几乎都是那种老将，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在80-90年代曾经引领过风潮，然后90年代之后就解散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2017年他们又纷纷的发表了新作品。那个距离他们上一张作品的间隔时间，有的是20年，有的是20几年，有的甚至到30年。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回归吧，因为这个回归，它不是一种，你要说它是往前进吗？还是一种回魂，都很有意思。因为听众会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听？是有一种期待又怕受伤害，像我这样的老听友看到你，很曾经很熟悉但几乎已经忘记的名字，还有新作品推出啊，到底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因为这些名字老了，我自己也老了。对，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小时就先回魂80-90年代的这些西洋重要的乐团， 对， 他们又重新回来发片。今天请到朋友是叶云平。 我们听到这是 Ride 乐团。等一下，叶云平，你说这个团已经里面的人其实现在都已经五十几岁了。 对，五十几岁。Ride 这个乐团其实是在大概80年代末90年代初引领所谓的这个 shoegazing 或者是 dream pop 这种梦幻吉他，邓鞋派吉他 派， 就是有很大片的很迷蒙的吉他音墙这样子的一个乐派。 Ride 算是一个领头羊，他们也是这些风潮里面的开拓者之一哦。所以他们其实最红的时候大概就是在90年代初期中期，他那么时候是20几岁。那但好像96年之后，对，96年之后他们是最后一张专辑，所以各位数数看，2017年他们出新专辑，所以是21年。 哇，嗯， 就是因为他们出完最后一张专辑就真的就解散了。然后主唱 Andy Bell 还是有在做音乐的一些事情，但其他团员我就不是很清楚，好像吉他手也还有。然后所以2017年他们都已经是50几岁的大叔，然后更难得的是原班人马回来重组。那其实有很多摇滚乐团 reunion 其实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但多半是有些只有主唱是跟原来一样，其他全部换掉，有些是主唱或吉他手，或有些团员可能中途就已经先走一步。所以你很难得是 reunion 是你当年那些 原班人马， 年轻的时候一起做音乐的这些人全部再回来， 真的很难得， 做一张，而且做的音乐跟20几年前还是一模一样。 因为刚刚就是说听起来还是很青春。 对，那个吉他的痛就还是90年代80年代那种很清亮的吉他痛。也是让我自己最魂牵梦萦的吉他声音。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乐团，类似像这样子的。 对， 然后也许可以唤起你90年代80年代末的某些回忆。下面这个乐团是 Slow Dive。 对，这个对，我相信对台湾更多乐迷来说也是一个很喜欢的团。他们其实前些年有来过 来 台湾，刚好是他们重组，也是解散了几年啊，解散了20年以上，确切我不太清楚。他们几乎跟 Slow Dive 几乎跟 Ride 是同期的，同时间在那个90年代初期，这个引领这个梦幻吉他派的这个佼佼者之一。然后那 Slow Dive 比较特别，他是男女双主唱，吉他手是主唱，然后这个女生也是主唱，然后他们的风格比 Ride 还要再迷蒙，在这个有好像有雾笼罩着整个音场跟舞台那样子的感觉。然后他们最后一张专辑是95年，所以是22年以后，17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约好了嘛，就是17年又重组，也一样是当年的原班人马再回来做，跟20几年前乐风也一模一样，几乎没有改变。 我们来听看 Slow Dive。 我们听到这段是 Slow Dive， 在时隔数十年之后，他们又重新出了专辑，就在2017年。刚跟云平讨论到说，这种音乐一听就是90年代魂就回来了，这种配器啊，这种编制方式， 对，一样是那个吉他的声音，然后你听那个背景那种一点点合成器，那种吉他的效果器，那种一直 delay 的这样子，然后主唱，然后和声的方式，然后女生的那种，以前我们叫做 Heavenly Voices， 那种你会想要 4AD 啊，或 Cocker Twins 啊，这种，哇，这 当时 太标准的90年代的那种梦幻的迷幻的吉他派的感觉 ，Messy Star 啊那些的， 对，没错， 所以这样的音乐一晃也已经二十年过去了， 二三十年过去了， 但是他们这些团员竟然还有机会可以再重组， 对， 然后再次的做他们喜欢的音乐， 对，而且就是你会当然会很担心说你不会有期望说他们会进步或者是有什么新的东西，你只要你心里暗暗的在祈祷说不要太早就好。不要太早就好，但是呢，这个他们比不要太早好很多， 好很多， 好很多， 好棒。听完 Slow Dive， 我们先来听这个乐团。你说是他们前面这两个乐团的算是鼻祖？ 对，接下来这个乐团叫做 The Dream Syndicate， 这是一个更早，他们在80年代就组成的一个。我们刚才听了两个 Ride 跟 Slow Dive， 都是美国的，都是英国的这种新迷幻吉他乐派。然后 The Dream Syndicate 就是在 LA， 在80年代，他们就引领了一个叫也是类似这种迷幻吉他派，然后他们也加入很多民谣的东西进去的一个潮流。他们是比 Rye 还有 Slow Dive 更早，然后他们的最后一张专辑就是88年吧，还87年， 哇， 所以他们就解散了，所以然后。2017年这个名字怎么又出来了？然后一看，哎，还是这些人。然后你们30年到底去干嘛？ 就很像，真的很像，就是你到一个年纪，大家就还是很想找老同学回来同学会。只是他们就是把乐团再组起来，在一起玩自己喜欢的音乐。 对，然后还是一样做那个30几年前的东西。然后听众也可以比较看看，其实美国的所谓迷幻吉他乐派跟英国的所谓迷幻吉他乐派，其实表现跟演绎方式还是有一点点气味上的不同。美国就是它没有那么梦幻， 对， 没有那么对它的那种粗粝感，跟民谣的草根感就多了一点 点，对，线条还是比较清楚， 对，然后比较粗。 欧洲是整个都可以蒙成一片， 对，它就很那个英国就很纤细，很阴柔这样子。 我们来听听看。I may never get higher. I don't 欢迎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在今天2017年的最后一天，我们邀请到的朋友是叶云平。叶云平，我称他为纺织机的常任理事，就是固定一段时间一定要来 check 一下。 对，顺便问一下，这个常任理事的有没有什么好处？还是这个责任？其实我都搞不太清楚。 责任制啊，我们每一个那个工作都是责任制，每一个角色。对啊，然后叶云平总是在关键时刻给我们带来一些，我觉得他大量的听音乐，然后也做很多音乐的推荐，所以从他这我们都是，我也有很多机会认识很多重要的乐团或者台湾现在正在发生的音乐场景。那今天我们今天主题比较不一样，就是你在岁末年终时候总是想回顾一些事情。 对，就是你这种年终的时候，你就会稍微的人会稍微感性一点嘛，想要回顾一些逝去的时光。 真的，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人，他们就是何止回顾，他们整个乐团搬到你面前来，他们曾经离散了，然后现在全部重组，在2017年就发了很精彩的作品。我们现在上面要听到的就是 Luna。 对， Luna 其实也是这么说， Luna 就是受到我们上一个听的乐团叫做 Dream Syndicate 的启发。然后等于是在 Dream Syndicate 解散之后，Luna 的一个主要的灵魂人物叫做 Dean Wehan， 他组成了鼎鼎大名的银河500。对，也是做那样子的迷幻吉他音墙的东西。然后但是银河500很可惜的，大概就是三四年之后就解散了。解散之后银河500就分成了这个 Damon and Naomi 还有 Luna 这两个乐团， Dean Wehan 那个主要吉他手组成了 Luna。 Luna 这个乐团大概就从90年代开始活动，然后他们的风格跟银河500时期有一点点不一样，他们更偏向一些 country 的民谣的东西，但是那个迷幻吉他的感觉还是在，只是说他folk 或 country folk 这种感觉会更多一点哦。但是 Luna 也活动了大概十多年之后也就解散了，大概是2005年左右，所以到2017年其实也有十几年了，解散了十几年。然后虽然 Dean Wehan 还是有很多个人的活动，但是就没有再用 Luna 这个名义了。那也是很凑巧的，追随了前辈们的脚步，在2017年呢就把老团员们又统统找回来，然后又再录了专辑。那 Luna 今年发的专辑比较特别，他的正式专辑它其实是一张全部翻唱的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听的其实是一首翻唱歌。然后他们还录了一张 EP， 是创作新创作，但是是全部演奏曲，并没有 vocal。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听的是 Luna 今年发的翻唱的专辑，然后全部翻唱那些对于 Dean Wehan 他自己影响很深的音乐人，叫做比如说 David Bowie 啊，这个 Bob Dylan、Fleetwood Mac 等等的这些。然后我们等一下听的是一个蛮有趣的，是 Luna 去翻唱 The Cure， 70年代的一个很有名的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翻唱 The Cure 那种80年代活蹦乱跳的 Synth Pop， 被 Luna 翻唱成一个迷幻响摇的感觉。对， 我来听听看。 翻唱 The Cure 的歌，好有趣、哦、就是听到这种音乐的节奏啊或什么的，就会觉得真的就是时光倒流，就是回到了某一个时刻。 当叶云平还是个青少年的， 不要讲，当我们都还是青少年的时候， 很好听耶。今天这、就是 对、其实听了，刚好我们听了四个乐团，两个英国，两个美国的，然后因为刚好今天全部都是听这种迷幻吉他走向的东西。我自己刚才又这样听了一遍，我觉得还蛮有趣，就是真的美国团的吉他的线条，它的棱角就是比较多，它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单腻， 对， 没有那么 逃避责任， 没有逃避责任。我这次是逃避责任的吉他，有一个是勇于承担的吉他。对，所以就是虽然是玩的是同样的，比如说乐风或乐派，你真的每一个人诠释起来还是不一样，你诠释的角度。那像美国团，我觉得他就是他有时候吉他的技法里面，或许那种蓝调的影响会再多一些些。然后当然 ，Dream Syndicate 或 Luna 都是很明显的承袭了 Velvet Underground 或 Lou Reed 那样子的一个演绎歌曲的感觉啦，所以我觉得比较起来还蛮有趣的。尤其是像刚才 Luna， 他竟然去翻唱一个英国的 Post Punk 的团，还有把这歌改得好美国味， 对对对， 对，我觉得很好玩。 下面这个乐团，你说这个是应该算是在台湾也是很受欢迎了， 今年爆红，突然之间就爆红，应该也在算是在全世界突然就。他就红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这个乐团叫做英文叫做 Cigarettes After Sex， 这个台湾的中文翻译我觉得翻译的非常棒，就是很简单的事后烟， 事后烟乐团。 对，事后烟乐团。他们在今年之前也没有发过专辑，但是他们也玩了蛮久一阵子，去上网去查他们的资料，好像也快要也有个七八年以上了。然后就是一些零星的单曲跟 EP，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从去年到今年这段时间突然就在网络上红了起来，然后他们也来台湾开了一演唱会，在 Legacy 就是秒杀，我想要买票也没有买到，然后他们还没有出过专辑，他们是在这一切红了之后最近才出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然后事后烟乐团就是很明显的也是承袭着Maisie Star 啊，银河五百啊，Dream Syndicate 啊，我们刚才听了 Luna 这一路以来的所谓的迷幻民谣，这个 Slowcore Dream Pop 这样子的乐风，是由年轻人去演绎这样子一个比较八九年代的乐风，也几乎是年轻人里面住着老灵魂吧。 对， 就你听起来跟这些前辈们也几乎一模一样的感觉。对， 我们就来听一看事后烟乐团的作品。 Crystal, come right back. I've been waiting. taken pictures of you with flowers on the wall. Think I like you best when you're dressed in black from head to toe. Think I like you best when you're just with me and no one else. Crystal, come right back.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to slip back in bed. When you light the candle, lying in my room, holding you until you fall asleep,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I knew it would be. Stay with me. Cigarettes After Sex， 中文翻译成事后烟乐团。然后有没有觉得跟我一样是那种一听到这音乐就一秒成歌迷，真的太好听了。然后他们很年轻，但是就像云萍说的，承袭了很多我们刚刚听到八九零年代的这样的迷幻摇滚跟吉他的音场乐团的风格。 而且你不觉得就是取团名真的很重要？ 对， 他们的这个团名跟音乐的状态完全是契合到不行， 符合 对那种事后烟，然后烟雾缭绕，有一点点兴奋还没退去，但是也有一点点空虚，有一点迷茫，的那个感觉完全就是，这个团名取得太厉害了。 而且那个主唱真的就是有点雌雄莫辨，但是这的确也是现在的音乐的某一个潮流，就像我们说苏打绿、清风，或者是像 丘比，然后Hush， 就是这样子，好像很阴柔但却充满无限魅力的。 对，因为现在本来就是一个跨越性别，其实跨越很多界限的创作潮流，本来就是最会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后也会最多可能。有时候你的某一种特征或特色太明显的话，反而会限制你的创作的取向。 很有趣吧？这个乐团呢，这个真的穿越时空来了。YouTube 对，这真的是。不是现在的他，我们真的要回到过去了。2017年是爱尔兰的摇滚乐团 U2 这个重要的一个纪念年，这个纪念年就是他们的最被大家认识的也最流行的一张专辑，叫做 The Joshua Tree， 1987年发行的 Joshua Tree 到2017年30周年纪念。 那 U2 为了这个事情呢，他们当然重新发行了 Joshua Tree， 然后在这个专辑里面附了一张他们1987年在纽约那个麦迪逊花园广场的现场演唱会的实况录音。 那真的就是30年前了。 30年前、而且他们今年也为这个 Joshua Tree 30年举办了巡回演唱会，就是演唱会就是复刻整张。下下去就歌序也是一模 一样的， 从第一首唱到最后一首。对， 好，我们来听听看，就是 U2 这首 With or Without You 在1987年的现场录音。 Through the storm we reach the shore, yeah, give it all but I want more, and I'm waiting 1987年的现场录音，你说是在麦迪逊花园广场 U2 他们的现场演出。这张专辑已经发行30年了，哇！ 30年，我都还记得我第一次在电视的 MV 上，可能是余光的那种 MV 节目里面，第一次看到这首歌的 MV， 对，都是整个被震撼到。那个景象和那个画面都还依稀记得。 对，我刚才回忆，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专辑是在爸爸的朋友家，然后也是听很多很多摇滚乐的，所以就看到这张唱片的封面，就好特别哦。然后第一次知道 U2 合唱团，合唱团，对，口音。好，下面听到这个是 U2 的新专辑，然后封面，封面这两个人是谁？这两个年轻人好漂亮， 这两个年轻人，其实 U2 今年的新专辑跟他们上一张算是也是同一个概念。上一张专辑叫做 Songs of Innocence， 这一张专辑叫做 Songs of Experience。上一张专辑的封面是他们的鼓手 Larry Mullen Jr. 跟他的儿子一起的当封面。那这一张呢，就 找来了 Bono 的儿子跟吉他手 Edge 的女儿， 嗯嗯嗯， 所以这个传承的意味相当明显吧，嗯， 对对对，就是下一代的样子，嗯，然后但是这个乐团的老的声音， 嗯， 嗯，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叶云平还会为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精彩值得在2017年重新听一遍的音乐。欢迎回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叶云平。在上个小时我们听到很多算西方的乐团，他们在很多是解散许久以后又再重新回归，这是非常适合在岁末年终之际我们来感觉一下，就是有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而且反而是就像你说回魂，有时候反而是更细腻更精致，然后让你，我常常觉得音乐就好像时光机器一样， 嗯， 当你听到这些音乐这些元素的时候，好像又让自己带回了某一个特殊的时光。 而且就是你虽然在创作的音乐或你在做的事情是可能跟你年轻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你重新去找那个你以前就很会的事情来做，但是经过了时间的磨练跟淬炼之后，其实你就算去做同样一件事，它展现出来的味道也会不一样，它也就代表了你现在人生这个阶段的当下的境况跟一个感觉，当然还有很抽象的所谓那种岁月或者是成年的味道，这个就是一个你去听这些老团，这个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跟现在不一样，有趣的地方。 嗯嗯嗯，我们在听完了这些老团之后，现在要来听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在今年应该算是某种现象吧。我们会介绍几个歌手，有些你可能听过，有些是没听过的。 对，这个小时的这个跳痛跳的比较大一点。对，这个小时我可能还是想放一些华语歌曲，有中国的，有台湾的。那中国的主要会先介绍一个我非常不熟悉而且心虚的领域啦。 嗯， 也就是因为今年刚好也跟随着潮流，有稍微看了一下网络上很红的这个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然后这节目其实在中国跟台湾都造成蛮大的影响，当然尤其在中国啦，等于是他们说是中国的嘻哈元年， 嗯， 整个嘻哈的风潮从过去的比较地下的或独立音乐的状态，整个跃升到主流台面上。那也当然也是因为中国有嘻哈这个选秀节目里面有几个蛮不错的歌手，那当然你看选秀节目那些很华丽的布景或者是很我们说很浮夸的电视效果之下，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人很厉害， 对， 但是我觉得还是最终还是要回到音乐这个层面上，所以当我看完这个中国有嘻哈，我其实会好奇这些所谓里面表现很好或者很受人家瞩目的中国的 rapper， 年轻的 rapper， 他到底出唱片会是怎么样。 嗯， 也就是说我们只听音乐，我们不要有视觉的东西了，我不是，我没 有实境秀的味道的， 对，没有实境秀，没有那些绚丽的灯光烟雾，没有那些很潮的服装之后，我就是专心的来听你的音乐，那你是不是还会像电视上 我们接收到的第一印象那么厉害。 嗯， 这个是一个有趣的比较。 所以我们现在会来听两个嘻哈歌手，就是都出现在中国有嘻哈里面。 对， 第一个是一个女的 rapper。 对，这个是这个不管中国跟台湾或其实华人世界都很少见的女 rapper。台湾当然我们自己很熟悉的葛仲珊啊、狸猫这些。中国有嘻哈节目里面出了一个女 rapper 叫做 Vava。VAVA Vava。然后她是四川人，然后她在因为她几乎是最后进到决赛里面唯一的一个女生，然后她很有趣，她在这个选秀的现场他就在创作曲里面就加入了很多中国的元素，中国的传统戏曲的元素跟 hiphop 做结合，效果蛮不错，所以我们可以来听听看他在唱片里面复制这样子的一个跨界的融合效果如怎么样。 好，我们来听看 Vava 的作品。 选择头疼，这里好星星，这才是幽默。女王的心意，耀眼的星星，时尚的基因搭配什么？看我的心情，你可以亲吻我的戒指，但不能碰我皇冠。我一天当中只有梳妆打扮，身材慌乱。穿我的新衣，希望每一天有不同的惊喜。穿我的新衣，从来不敷衍，打扮的惊喜。穿我的新衣，希望每一天。 我是人穿衣服，他们衣服穿人，老子人就是名牌，他们人是胎神。我的身份有点贵，还不听神子，走到街上就看一千台进口奔驰。 我来自成都， 是成都的恩赐，你听到的不光音乐，什么还有真实。 没有谁看到我表现得就像过生日，弟娃喜欢我当偶像，喜欢我的根子，还有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是粉丝。 心上不来什么钱，把你的就该生日。 香水否则不可能出发的，那个女生不爱美时尚，我满血 bug， 你爱的那个 bad boy 都想与我有瓜葛。多少 hater 他们把我视为眼中钉，当嫉妒从你心里爬到脸中心，做自己就是你，做个最时尚的新人，打扮漂亮再出门，要坚持这种精神。当我出现每一眼都惊艳，讨厌肤浅，对我坚持一偏见，忽近忽远就该谦虚信任，要更酷炫，每一天都更鲜艳。穿我的心意，从来不负。 就是来自大陆的嘻哈歌手叫做 Vava， 他也在出现在中国有嘻哈这节目当中，他这首歌叫穿我的新衣。 嗯 嗯，听到这种算是有点像新的音乐的元素，刚突然觉得好、好希望以后那个过了农历新年的时候听到 也不错啊， 也不错。 对， 嗯嗯嗯， 因为他刚才那个我的心里面他加入了琵琶， 嗯， 然后也中间也找人来唱了这个用京剧的方式来做， 嗯 然后其实中间还有一个男生的 rap 的部分，他也是找了四川的一个男生的 rapper， 他叫做 TY， 对、TY， 四川的饶舌在中国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势力聚集的地方，而且其中还有分重庆派，有分成都派。 哇！ 那你听用四川话来 rap 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很屌。 嗯嗯， 应该这么说，比较刻薄的一点讲吧，或比较任性的一点讲，就是我觉得除了用北京话或普通话以外 rap 都很好听。 嗯 因为我现在不太愿意讲方言这个字。 嗯 嗯 对，就是说其实因为普通话它的那个声腔比较僵固，它只有四声，那其实其他各地方的语言它其实声调变化都比较多， 很复杂。 对，所以你其实用台语 rap， 用客家话 rap， 甚至是用原住民的族语 rap， 还有四川话 rap， 其实都各有各的风味，就你就不会觉得像鼠来宝或什么的。 下面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你说也是在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里面出现的， 对，一个男生他拿到冠军叫做盖。盖就是我刚才说的来自重庆的 重庆派的 重庆的 rapper， 然后他的风格就是非常的哈口，很哈口，不管音乐上哈口，然后歌词也是，然后他跟爸爸有个相同的地方，他的创作里面就是在路程唱片的这个创作里面呢，他也加入了很多中国传统戏曲的元素。 我们就来听听看盖。 迈后走龙就颠切来耳朵都好货不偏也、我维持在高处不需要言语，翱翔在天际不看人间连月，路上有时都要把我绿球、带你走远也忘有话要说，莫打定急心刚老不老贵，各位管好你自己的嘴，有人在坚守此道，没了你选择有冒 Real chicken 有求必报，不报时候没到，那些卑鄙的卒子不敢靠前，不觉得无耻做个太监，先 kill 了 more all， 你继续再演，那这样下去真的非常危险。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人生漫长我劝你好生走路，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人生漫长思想写好生走路，小说路言没读完整，好多字我认不到，外表温暖内心寒冷，欢迎各位过来告，你问我到底想诛杀自己，其实我也不知道， maybe 大概可能应该只是不想钞票赚得少，南北天赋太高都是我的错，锋芒毕露都是我的错，有点太多都是我的错，反正做啥子都是我的错，你我道不同就不相为谋，太多的风格都过于雷同，生当族人皆死以为归，雄这是老子们人生全部所有内容，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人生漫长我劝你好生走路，天干物燥小心火 住。人生漫长是凶险，好生走路。 你现在听到的是即将已经展开的一股音乐风潮，就是嘻哈。这个歌手叫做盖，然后在中国有嘻哈拿到第一名。嗯，这首歌真的就是一听就懂，就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对，来自四川重庆， 对，重庆的。 嗯， 那听歌之前就说他跟我们刚才听的法法，他们有一个很相似的编曲手法，就是他们用了大量的中国的所谓的民乐的乐器哦，琵琶、这个邦迪啊等等这些，然后这些传统戏曲因素进去，我觉得跟早年比如说中国摇滚刚起来的时候，对于这种嘻哈跟摇滚一样，都是西方传进来的乐种。你想要去找这种去演绎西方人的音乐的突破口的时候，或者说你想要做的跟西方人不一样的时候，通常最快速的方式就是加入你自己本来的传统文化的元素进去。 嗯， 所以早年像崔健啊， 嗯， 他们就加入这个古筝， 古筝，对， 古筝，然后还有一些古琴啊等等，很多甚至很多乐手本来就是这些民乐团的很优秀的乐手，然后他们玩摇滚乐之后也加入自己原来的本行。那现在经过这个30年之后，嘻哈这个乐种起来了，然后年轻人一样的，你在创作这些新的乐种的时候，加入你自己本来的文化因素进去，它会形成一个很有趣的撞击跟化学变化。 对，真的很值得注意啊、未来的这些嘻哈音乐的发展。下面要听到这个是歌手，他是李宗盛徒弟李建清。嗯， 对，这个哇，这个故事好长，因为、李建清真的是现在歌坛一个很难得看到的一个磨了12年。 嗯， 李建清在2017年终于发表了他的个人第一张，而且算是 EP， 他里面只有6首歌、是 EP， 但是这个 EP 距离他自己想要发的时间晚了12年。他现在今年已经40岁了。对，他本来想说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可以签给李宗盛，然后就可以发片，但是等了12年。当然这个后来的过程他自己也感觉到，他在大哥身边学习到非常多的事情，越来越感觉到大哥对于做唱片这种这一件事情是像是传统手艺人一样，有非常多需要打磨跟学习的细节。 嗯， 所以李建清在访谈上也讲到说，他是时间越久他越不敢发，越不敢做，因为觉得自己学习的还太少，所知的还太少，没有绝对的把握，他是不愿意拿出手。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今年等到了， 等到了，对，他的专辑《人是异乡人》，我们来听这首《出城》。 对， 听一下李建清的作品。 终于路过你不止一次提起的父辈们叫家乡的城，像许多拆了又盖的老地方，已无从追索他当年的模样。无所事事的男人啊，在台阶上坐着，终于隐没在老城，挣扎着亮起的灯光。你没见过这儿起高楼吧，他们用老砖砌了新城墙，若 是有人用乡音唤你，你会不晓得回头吧。有一天若你真的如愿回来，我猜想你会跟我一样，对记忆里的故乡有更多憧憬渴望。你这没回过的故乡风往北吹，人们在广场虚掷时光，待酒桌就横在路上，俗艳却热情的招牌，灯红的酒家。你出生前的1955年，这地方起了新的名，姑娘们那时啊，正当貌美如花。不想再言说那千家万户都有的悲欢，奔波的年轻人落魄里求安稳，失落里还肯认真。要不是赶着路，当地的老乡说这儿的烧酒不错，你不醉就不许走。来来往往寻常旧日的街坊，山居岁月已忘了时光，一次路过少街游子半生惆怅，着色的苍白想象。电视里放着京剧，情意的一句万转念白，我正在思念与你，不想你就回来了，不想你就回来 回到 AV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叶云平。叶云平，有问说担任声音纺织机的常任理事有什么好处？对，责任制你自己也说出来， 是是 是, 是， 对啊，这一切都是我们的身为 责任，就是要让你说，哎，这音乐好听，就是有尽到这个理事的责任。 因为叶云平说他还在学生时代就听。我们节目有这么久， 学生时期 还是没当兵的时候， 我有点忘了。 好，总之 反正在最一开始的时候 跟着我们成长。 对, 对、嗯、是的、 嗯、然后每次都会带来很多很精彩的，我觉得好像跟叶云平在讲这音乐时候都有一种像心有戚戚焉的，就是那种感觉，就觉得很熟悉。我不知道，也许听众会有一样的感觉，就是也许我们听的是新的音乐，可是我们对音乐的想法跟想象，其实都是往同一个方向去的，就会觉得好，很棒，很高兴。 嗯，因为当然音乐的类型很多种，然后可能性也很多，但是有时候你喜欢的某一些点，或你觉得什么叫做好的音乐。其实什么叫做好的音乐，什么叫做不好的音乐，这个就有很多可以解释的抽象空间。因为 很多人最喜欢说一句话，就是说这个音乐没有好与坏，只有你喜欢跟不喜欢。对，那我喜欢的音乐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你不喜欢我喜欢的东西？这中间其实有好多言语难以解释的， 对的 感觉。 但我觉得音乐最棒的，就是因为它就是很自由的，它是自由表达的方式。有些是你用你的理智思考是无法去言说的，可是音乐它就是你在里面你可以有自己的想象。然后你创作音乐人，他也同样的，他在里面获得是完全的自由。那这就是最有趣。就因为如此自由，所以如此抽象，所以要交汇之处才如此复杂。 哇，请问刚刚这一段在说的是 没有，我只是身为一个音乐哎，你真的听不懂，我们还是用音乐交流比较好。讨厌哦，常 没有啦，我只是不确定是不是在说音乐还是别的事情。 还有别的事吗？ 有很多事都是刚才那段都可以套进去。 哦，真的吗？ 所以是可以相同的。 哦，可是因为大概因为我觉得做音乐的相关工作，所以才会觉得在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是你无法去真的去理解，或是但是在音乐里面总是觉得特别快乐，就是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子。 对，所以刚刚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有趣。我不晓得公下会不会这样。就是我想不管是音乐的创作人，或者是像我就是很纯粹的很喜欢听音乐的人，有时候在面对人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别的领域事情的时候，遇到困难或者说你不懂的时候，我就会自动的用音乐的思考带入进去想。有时候是可以想得通的。 哦，真的吗？ 对，就是比如说你比如说公司有人事问题的时候，或者说怎么样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啊，对啊，那个吉他手就是比较爱现，对，他就是怕别人抢到他的光彩啊什么的，就是你你转一个， 对， 你用音乐问题去思考，我不晓得这是一种逃避还是一种 说得很好，就比较宽容，比较理解了。 对，就是你会变成你生活里面的很多事情你都是用音乐的角度去看去思考。所以有时候真正喜欢音乐的人，他已经没有办法把音乐跟生活分开。他就走到哪里他都是会这可能走到这个地方吃饭或看到这片风景会让我想到什么样的旋律。或者是这片风景好美，它怎么样美法，你脑子里想的还是那个音乐的形容方式。有可能会这样吗？ 我猜爱乐的听众大概也都是喜欢音乐的。而且我知道我们节目有很多很重度的对于音乐的，你知道每次放的好听的真的就是会很多人就是很有反应。然后大家的确都是很有怎么讲呢，很深度的想喜爱跟理解的。所以很高兴我们有这些机会可以不断听到新的东西，除了古典以外还是新的，像我们刚刚听到这些比较摇滚或迷幻的或者是嘻哈的。我们在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歌手也是一个大陆歌手，然后他也很久没有，他也是音乐跟人生应该是分不开的。 对、可能有些时候是这样哦，你有时候会反而你遇到人生的困境，你反而想要把它分开。尤其是在音乐创作人上面很常见这个例子，就是我可不可以不要管音乐了，我可以不要做了。但后来发现你绕了一圈，你其实就是 还是喜欢它， 而且你就是分不开。它就是跟你身体就是跟你心灵都牢牢绑在一起。 这歌手叫卜树。他曾经就是等于是一张专辑，然后整个就是大爆红，受到瞩目。 对，他其实最早第一张专辑在1999年，他发了一张专辑叫做《我去2000年》。所以他其实在那个时候在中国，其实在整个华人地区也就很红。当然后来最红的是他有一首歌叫做《那些花》。哇，那真的是大江南北。对，立刻就可以哼出那个副歌的旋律哦，实在太红了。然后当然卜树他本来就是一个很专注在音乐创作上的所谓艺术家性格的，非常的纤细，非常的敏感，也非常多愁善感。那遇到这样子一个爆红的状况，其实当然会有很多的不适应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他又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所以大家又对他有很多的期待跟想象。 其实也就像张楚一样， 嗯， 我觉得张楚是一个跟朴树有一点点像的例子，他们都是那种不善于面对大众， 然后自己非常有想法， 非常有想法，嗯、然后也但是的创作心灵也是很敏感、很纤细，然后很细微， 嗯， 然后他们也都是在一个大红之后。就会沉寂很长一阵子，因为可能有种种的不适应、 嗯、对， 或者是对自己作品的要求，或者是受不了大家对他们的那种、 嗯、眼光或期待， 眼光或期待，那这就会造成了他们越来越不敢轻易的把自己、 嗯、 不管是自己或作品放到群众前面。我相信甚至也有过那种他们觉得我就不要做音乐了， 嗯， 我记得好像张楚也说过、嗯、他那时候好像从北京回西安的时候，好像也就是我不要再碰这个东西，他给我的压力 太大 太大，对， 嗯， 嗯， 但是很开心我们也知道张楚最近又回来继续的做音乐，然后朴树也隔了十几年之后吧，在也是在2017年终于出了他第三张的新专辑、 嗯、 你看快二十年才出到、 嗯 第三张专辑， 嗯， 然后这张专辑叫《猎户星座》，里面的那个朴树真的就还是那个我们熟悉的那个朴树，虽然他也已经是中年大叔了， 嗯， 但是他还是你他的歌声里，他的创作里，就还是那个少年， 纯粹、嗯， 还是那个少年存在、 嗯嗯。 这个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心里面跟他有一样的这个状态跟想象吧。 我们就来听朴树的这张新专辑《猎户星座》当中这首《Never Knows Tomorrow》。 早上的房间。照着，并不急着开放的百合，它像一首不喧闹的歌，哦，多愿让时光这么溜走，就这么溜走。咖啡在手。只留下我独自来唱一路。 是朴树的新作品《猎户星座》这张专辑当中的《Never Knows Tomorrow》，而这有点呼应到我们刚刚第一个小时，就是散团多年的乐团，然后会这个人很久没有新作，可是再回来你会发现他完全没有改变，还是这么纯粹。 是，而且在这个没有改变的中间，我会比较高兴听到这些人，不管是我们第一个小时听的这些这个英美的老先生们，还是或者是朴树哦，我觉得他们现在唱歌或者是做音乐多了那么一点自在感，跟舒适感，就是说我相信每个人即使到这个中年以后都仍旧有各种人生的困境或心理的纠结，但是毕竟经过岁月的一些训练哦，我觉得在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像朴树刚才唱的 Never Knows Tomorrow， 就他在唱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你不一定是逃避啦，是那种我可以很坦然面对的那种自在感，就他就来吧， 对， 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不会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在意，然后钻牛角尖，对， 就是反而就是他们就是不会那么惊了，然后从音乐里面就听得出来， 对，那种松弛感就出 现了，没有很用力，但是你会觉得哇，他真的是了解了这些事情了，下面这个是崔健，但是你说这个不是他新的作品，而是在之前就完成的， 对，这个解释起来是这样，就崔健在2010年的时候，他办了一场跨年的演唱会，也就是在12月31号跟1月1号晚上各办了一场跟北京交响乐团合作的这个演唱会，就在应该是工人体育馆。北京工人体育馆，然后这个事情在当年很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轰动。那我自己没有去看，我有去看的朋友都说那个效果跟场面非常厉害，但是也就这样子了。没想到过多年以后，在今年2017年，他们竟然发行了当年的这个演唱会的录音还有 DVD。对，我就觉得这个是当年是有什么状况，怎么会拖了这么久才终于磨出来、 那时候还没有唱片的合约跟发行的计划。 我后来看那个 DVD 也是他们就是现场都是有录音的， 都录了， 都是看起来就是要做的。但总之等了7年，然后才终于有机会让我们这些当年没有去现场听到的人有了一个聆听的机会，所以这张崔健今年发行的这个现场录音作品就叫做摇滚交响，就是7年前崔健跟北京交响乐团合作的录音那个现场实况。 哇，好熟悉的唢呐声， 是 来听看崔健的作品。 开放，事情并不突然，我现在机会到了，可谁知道该赶上什么？空气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革命还在继续，老头更有力量。正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啊，这点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的地方。 们的个性都是圆的，空气下的大雨。突然出来十多年的期待，这球赛头战我是天生的遗传啊，我心里都能明白我们是谁的后代，无论行为好坏内心还是清白。空中飘的经常大雷音啊，突然一个念头，我不得跟着别人喊喽，今天身体很软，虽然只会叫喊，看着八九点钟的太阳叫空气下的大雨。 就是红旗下的蛋崔健的作品，在 二 对好好强哦！我一开始其实就觉得这是俄国的那个乐团的风格，因为在北京，你知道他们的那个俄罗斯传统很强，所以他们古典音乐整个风格也是这样子。然后果然云平说他加入了那个春之祭， 对，他有截取春之祭的，在编曲上有截取春之祭。 然后间奏的地方就是管乐组，然后我就说好像他也挺敢让那个爵士鼓放到交响乐团里面。 对，我觉得不是 这件事真的好疯狂。 对他来说应该我不知道难度多少，但是他以前你说他就是北京交响乐团的小号手， 对，那时候还叫北京歌舞团的时候的小号手，没错。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留在他血液里的，但他从古典的乐团出来， 对，他等于回老东家，跟老东家合作，对啊， 乱搞一通。没有，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结合。 对，但是就是我一直听，我每次听，我觉得这是好疯子啊， 怎么弄的？ 就是、怎么弄啊？ 对，哇！ 然后这练团怎么练呢、啊？ 而且很率性豪放，可以从演奏里听得出来，没有人在拘束的。我刚刚就做个比喻，听 Sting 跟交响乐团合作，就觉得那种流行的 vocal 要跟交响乐团，毕竟还是会有点怕怕的，就是好像还是要有种文雅斯文， 两边还是在试探， 对， 不太敢那个，真的很 水 乳交融在一起。 对，然后这个完全没有管，就直接。好强哦，哎，还是偏爱崔健。我们最后要听到的，这也是一张很精彩的专辑，请为我们介绍，就是黄连玉的新作。 对，我们今天等于这个最后一首，我们当然还是要播台湾的歌，那也刚好是黄连玉在最近才发的，他的客家专辑叫做《黄泥路》，客家话叫《黄奶路》。我觉得我选这最后这首歌是希望送给这个大家，也送给我自己啦。就是黄泥路他这首歌讲的意思，就是他歌词很简单，他就是说，反正每天不管怎么样，我就是一件破衬衫，一双烂鞋子，我就是持续走这条黄泥路。我觉得这首歌算是献给所有的，比如说那种匠人或者是职人。 或者是你非常专心一致的在做你很喜欢的事情，或不一定是很喜欢你不一定是你很喜欢的事情，但是专注在你的工作上，不管外界这个怎么样变化 或评价或者别人怎么看你， 你就是走继续走你的黄泥路就对了， 就是你想要做的事情就继续做下去， 就往前走吧。 这是黄连玉一直在做的事情， 没错。 非常谢谢燕云平今天来，我觉得好棒好棒的一天，好棒的一些音乐，感谢你，我们要2018年再见。 感谢有尽到今年的责任了。 然后也祝福大家，我们也就明年见了。拜拜，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拜。 世界巴拉碧波航过千山万水，中央塔索的眺望来路，不管长路短路，不管弯路直路，中央塔索的眺望来路。千山万水，中央塔索的眺望来路，不管长路短路，不管弯路直路，中央塔索的眺望来路。用神打开玉石的双珠，以目神点见塔索的眺望来路，环流脉络达到天团府，木泽喊得塔索的眺望来路，世界巴拉碧波喊过千山万水，中央塔索的眺望来路，不管长路短路，不管弯路直路，中央塔索的眺望来路。航过千山万水，中央塔索的眺望来路，不管长路短路，不管弯路直路，中央塔索的眺望来路， 塔索的眺望来路。 塔索的眺望来路。